招数，我看过的主，可是大人的程度。Come on， Hey you， 这是你去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我可能喜欢你。So baby， 这是你，请说你很开心，我有点喜欢你。 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，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。 Yeah， 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、Yeah， 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已喜欢你、Yeah、 You're so cute so won't you come to me， 猪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。 Baby， 这是你 么会有谁不晓得。